究竟伊麗莎白二世個大佬叫咩名咧？究竟伊麗莎白個阿叔、個表弟、個老婆、個侄新抱係叫咩名咧？啊，再同你大解答。 伊麗莎白二世有冇兄弟？ 佢有個妹，叫做 Margaret。 哦 ，Margaret 我知。 Princess Margaret。 喂，話佢係英國十大美人嘅當年，即係佢嗰個年代啊。十，我話我睇，嗱我都係睇 research。 十大美人都 唔係，即係十大，即係全國嚟計啊。十大靚嘅女仔咁咯，即係全國。係啊，即係話美。 我翻入慣啦。 好後生嘅時候都幾靚嘅。 都幾靚，好難講嘅有啲嘢，可能我就將佢老嘅養入。 系啦，而家已經係 入咗腦嗰度咯。喂，話就阿周 Sir 想問一問嘢咧，整個歐洲咧啲皇族係東分，即係等於其實係一個外交嚟嘅。以前中國都係咧外分咁樣啦。咁我發現咧好多時咧都係皇族同皇族之間，例如而家我呢度有公主嫁咗去嗰邊啊嗰個王子嗰度啦，於是咧就話撈落撈去啦。咁其實係咪整個歐洲都可能咧有好多個？ 國家啲人都係有英國嘅血統嘅，可能都 有，但係調翻轉講咧， 佢都吸收咗好多嚇，丹麥啊、德國啊都有嚇，都有嫁入去佢嗰度，跟住就 咁啊！你有冇統計過去歷來邊個？例如英國咧，英國同邊個國家真係叫即係最老版，娶得最多人翻，即係嫁得最多人過去？ 德國最多， 德國 係，所以而家基本上啲人都會話我哋英國皇室嘅人其實咧，即係血統上嚟講啦嚇，就係、是、德國人。不過咁，就算咧喺英國嘅平民入邊咧，有一啲考古學嘅都有做過咧，其實本身英國嘅平民咧研究翻佢嘅 DNA 都好多，其實係喺德國嗰邊嚟嘅喎。嗯，當然講緊嗰個德國咧，即係千幾年前。唔係而家我哋講緊嘅 Germany 嗰個德國啦，係講緊個地方啦。 唔係因為而家即係講緊人類個支族咧，就係由呢個嗰個分支出嗰嘅族咧，即係由其中一個大嘅宗派就係亞利安人啊嘛。咁啊，德國人嘅祖先都係亞利安人啊嘛。咁變咗嚟講，亞利安人係佔最大部分嘅，所以變咗嚟講，佢有嗰個血統，我諗 一啲都唔出奇。 但係我又反翻轉問啦，大家知道咧，英國人、法國人好似唔係好啱。英國人同肯講法文，法國人肯講英文嘅，咁啊，英國同法國皇室會唔會通婚？ 其實最早期咧，我講第一個皇帝係 William the Conqueror 咧，根本就喺諾曼第嗰邊過去嘅，嗰陣時叫做 Norman 嘅 dynasty， 係啦，咁所以咧，早期有一啲古蹟咧係用法文，當時嘅皇帝係講法文，亦都咧佢哋好多時係根本都唔 border 去英國嗰邊啊，即只係我一個郡仔嚟嘅啫。佢住翻喺自己本土法國嗰邊，可能係一生人在位期間只係去探下佢哋一兩次，當係探一個郡咁樣嘅啫。咁所以咧，都有一啲法國嘅根源喺度。 都有嘅， 有。 我淨係知道法國有一個皇帝叫咩名啫，就係、是、Franz King， 費里茨 King 啊嘛，即係。 多謝曬 。我仲識好多啲，如果你講呢啲法文名好多㗎，知唔知啊？以前我靚仔， 法蘭西斯嚟嘅啫， 好多㗎，多到噏唔曬啊！唔好教我。 法蘭西斯嚟㗎嘛，法蘭西斯啊嘛，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 我皇帝森林就係咁啦。 飲醉酒今晚肥叔啊， 都唔係嘅，突然間咁啱呢個位 啊！見到阿周時靚女坐喺度啊，佛曬落㗎。 我花姐突然間興奮咗。不過其實係喎，如果你講翻歐洲，即係嗰啲以前，即係老實講，係咪去到咁純到咁樣啫？同埋加上再東分，其實都嗰一族啲都叫雜咗啦，即係已經唔係咁純正。 其實咧雜咗係有一個好處㗎，即係喺人類嘅進化嗰度講啦，我哋即係一啲好生物學嘅層面講。以前其實咁多族入邊之間嘅通婚咧，佢哋有好多遺傳病㗎，特別是咧男人。就特別多嘅，點解咧？因為有啲遺傳病咧，係跟住一條叫做 遺傳基因啦，即係成個種族都係咯嚇。 係啦，咁因為男係跟住嗰個性別嘅遺傳基因咧，係有一啲病咧，係會令到佢如果族內嘅通婚多咧，係容易啲有病。例如 有一個公主咧嫁咗過去俄羅斯尼古拉二世啦，咁就生咗落嚟有五個仔女。阿細仔咧 Alexey 咧就係、是、有呢個血友病啦。咁佢哋追翻個種族啊、血統啊咁樣咧，其實應該係維多利亞女王一路佢其實係有呢個基因喺度，不過咧就一路傳咗過去去咗俄羅斯嗰邊，咁啊令到佢有一個咁樣嘅遺傳病跟咗落去。 喺動物學上或者即係遺傳基因學，你係應該咁樣嘅，即係保障個血脈會有修正基因噶嘛，或者叫好，即係或者如果講得簡單啲，就好嘅基因踢走唔好嘅基因，或者要有機會咯。即係咁樣講，有機會再繼續可以保持，如果唔係就可能變咗成一種。 唔係，即係最重要就係因為佢哋吸收唔到新嘅基因入嘅時間咧，即係你永遠都係嗰堆基因嚟嘅時間咧，你只會生出嚟嗰啲就越嚟越，即係我唔好話咩話佢無能啦，越嚟越蠢啦，可以話咧，係啦，因為佢冇外來嘅基因去侵入去，令到佢一個元素出咗嚟啊嘛。 其實你講得啱啊。其實我頭先都想講係真係越嚟越蠢嘅。係 啦， 點樣講咧？ 因為咧即係淨係講讀書方面啦，可能佢其他嘢係好叻嘅，即係打仗啊，或者係嗰啲係好叻 ，sports 啊嗰啲好叻。但係由喬治佐治五世、六世咧，都係出名咧讀書唔係好叻嘅。啊，佢哋阿哥都係嘅，其實 係 啊，不過佢哋阿哥啊貪玩啲。一個咧就一個係早死啦嚇，一個咧就唔要皇位啦，就變咗係阿佐治五世繼續做啦。但係佢哋叻嘅嘢咧就係、是、做軍人， 係 讀書就唔叻嘅，唔中意諗嘢，甚至係有啲大臣背後係話佢哋 冇腦嘅， 係啊，蠢到死咁樣。 咁咧就可能我覺得做皇帝蠢啲有乜所謂啫？唔係我做皇帝，做皇室成員蠢啲有咩所謂啊？ 最緊要側邊嗰啲 人。我識得用人咪得咯，係咪先啊？咁啊嗱，咁啊喺呢個皇室血統裏邊，一定呢班人一定住喺宮㗎啦。因為我有少少八卦，一啲少少題外話。咁啊，佢哋住嘅地方係咪全部人都係住喺白金漢宮？ 唔係㗎，佢哋係有其他係啊，有其他宮㗎 ，St. James Palace 啊，Kensington 啦、啊，有啲遠少少嘅。名字都唔係好記得啦。 咁邊啲人住邊啲啊？有冇話規定？即係白金漢宮，白漢宮就一定係英女王住噶啦。係 啊。 咁仲有咩人住喺白金漢宮？ 嗰個 咁會唔會第二個做皇帝咧？就第二個做皇帝都係喺白金漢宮噶啦。 照而家嘅傳統就應該會係，不過唔止嘅。其實咧，逢禮拜六日咧，阿女王係會過去 Windsor 噶。呢個係好耐一路佢細個到而家都係咁樣噶。 哦，即係好似當度假咁樣就去。係 啊。 哦，咁但係佢哋同埋咧有咩其實，譬如講個宮廷啦，即係我哋中國都有好多習俗或者有啲規矩 禁 忌。英國皇室有乜嘢好明顯嘅禁忌或者要遵從嘅嘢咧？ 佢哋對於禮儀就非常之講究啦，係。又其實而家已經鬆咗好多噶啦，但係喺以前其實佢哋對於嗰個皇室同埋。普通民眾嗰個分界咧，都係幾分得好清嘅。 哦、 啊，例如咧，例如民眾如果冇受邀請咧，其實係可以掂皇室人員啦。 係、 啊。甚至咧，再古舊啲嘅咧，就係、是、如果冇人叫你嘅話咧，你係唔可以主動同一個皇室人員講嘢嘅，係佢要問候你先。 哦。 佢邀請咗你，你講嘢你先好講。 我講句 good morning 都唔得。 咁都唔得噶喎，如果要 咁，我同你打招呼咋？ 佢哋打招呼咧，男嘅咧就鞠個躬， 系 啦。如果再舊啲咧，三下添嘅要。 嗰啲咁樣嗰啲 啊？嗰啲三下，女嗰啲咧就要 cut 時咧，即係腳尖喺腳骨後邊掂一掂地， 跟住攬一條裙咁樣。 係啦，係啦。 哦，咁樣嘅，咁但係唔係好我哋中國？ 三跪九叩 都唔係你半界高 啊！ 你同朝珠掂到地得噶，你 防朝珠啊？ 係啦，掂到地得噶啦。所以咧，朝珠越長咧，你個官階越高咯，你就唔需要咧就咩咯，唔需要真係鞠躬咯，輕輕耷耷個頭就得噶啦。 咁可唔可以話譬如走嘅時候要面向住先走，就唔可以背住走咧？ 要褪到去某個位先可以轉身。 嗯，係，因為英國或者歐洲都係咁嘅。 中國都係咁樣。 咁仲有一樣好得意嘅嘢咧，就我睇過一個即係紀錄片，就又係講皇室嗰啲嘢啦，講佢哋食嘅三文治咧，要 cut 咗嗰兩隻尖角去嘅， 缺角咁樣， 因為有個尖角對住啊女王咧，係 殺氣大啊， 禮貌係啦。 喂，但係 佢講識風水啊， 唔係啊，問題係嗱兩三隻角噶嘛，得幾隻 ？cut 兩隻 ，cut 兩隻，咁剩翻個隻。 我冇記錯，好似係 cut 兩隻，我唔係好記得，但係係一定。尖角就一定要 cut 咗佢嘅， 咁但系你 cut 咗嗱嗱， 就更加多角啊， 冇錯啊， 系咯，咁咪 嗱呢個係多咗， 但係嗰個係鈍角啊嘛，唔係尖角啊嘛，佢個重點就係唔可以有尖角對住佢。 實在麻煩啫，反正佢份三文治威， 個長方形三文治都得喎， 佢都揾人試下有冇毒噶嘛，咪咬一啖，佢四隻角每邊咬一啖，咁樣咪冇角咯，咁咪試到有冇毒啦，又啱唔啱啊？幾好啊！ 呀，啲黃室啲個黃室啲風水啊！要缺角啊，唔好啲角怼住啊！唔系啊，嗰时唔系啊，可能即知道咩啊？唔好坐台角啊，嫁唔出啊，系咪？系啊，食三文治我食有角啊！哦，咁系喎，佢哋啲食嘢咧，譬如话啲照顾生活起居，其实我感觉啊，即系如果你对比咧，当然我哋冇得引证而家中国嗰啲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电影啊，或者你即系一啲记载，话说我觉得好似英国仲拘束过中国，即系中国都有礼。或者都有一些習俗，但問題是感覺上他那些人可以的自由度是大過他，好像行步路啊，講句嘢啊，一舉手投足好似都要，好似個 model 咁樣，即係好似係咪咧？好局促噶，覺得。 以前就真係嘅，以前的意思是講緊阿 KG5 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但是咧打後咧，其實他已經做了很多比較親民的嘢啦，咁。即係佢會去周圍參觀啊，去啲平民出現嘅地方探佢啊咁樣啦、啊。其中有一樣咧，當時嘅人民好中意嘅咧，就係、是、又係1917年，即係佢改姓嗰一年。咁佢咧就發明咗一樣嘢，叫做 OBE。從此咧，係啦，從此咧，就算幾普通嘅平民、農民出身又好，只要佢係對國家有貢獻。尤其當時是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差不多全民皆兵，準備是拼死一戰的，很多農民都所有什麼武器、產、什麼都拿出來，是即是大家是在這裡訓練自己練武這樣。也有一些是比較突出的成就，譬如可能個工廠改了來做照顧受傷的人等等這樣。他之後呢就頒發一個這些這樣的 OBE， 之後呢平民都可以分享到一種又未至於皇室，但是咧就好像一種爵士啊咁樣嘅頭銜，亦都有一個 honor 係跟一世啦咁樣。 因為我最近分好多有 OBE、MBE 啊，但係其實嗰陣時係 OBE 係第一個有啊，定係你之前已經有其他唔同嘅 MBE 嘅咧？ 以前係冇嘅， 即係乜都冇嘅， 即係乜都冇。OBE 係第一個嚟嘅。 係啦 ，Order of OBE 係最高添㗎，係嘛？ 我記得咩 分五格嘅， 係咯，我記得好似又有如果譯翻 中文啲 乜嘢咩英帝國勳章啊咁樣，我唔記得譯翻中文係好多隻噶嘛。 嗱OBE 就 Order of British Empire， 中文就應該係你頭先講嗰個英帝國勳章，就係一個總稱。佢之下咧其實係分五種嘅，頭兩種咧平民就比較少機會會有嘅，即係最高嘅層次嗰個直頭咧係 Knight 嚟噶啦 ，Knight 即係。武士咁樣嘅係啦，咁啊嗰兩個武士勳章分別就叫 Knight Grand Cross、Knight Commander、Knight 係 K 字頭嗰、那個 Knight。咁我哋平時比較多聽到嘅咧，一個咧就係 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 CBE， 嗯 CBE 先聽過， 係啦 ，Officer of British Empire 又係叫 OBE， 咁啱都係個 O 字。最尾嗰個咧就係 Member， 係 咯 MBE 咯， 係啦就係。 你咁攞到就即係會有啲，譬如係咪出入境啊，或者你好多嘢都有啲特權，即係會唔會變咗有啲？ 應該就唔會嘅，只不過係一個個人嘅。 我知道攞咗係咩？攞咗之後咧，你就有 水蓋。 係，你攞咗之後咧，就有權咧去監獄嗰度咧，去一個 做太平紳士。我話以後有底褲著咁嗰啲係嘛？ 太平紳士， 每人派多啲煙。 係啦，隨便講。 係啦， 就係因為咧，你有呢啲咁嘅分頭。即係等於而家我哋香港啲咩大紫荊啊、金 係啦，即係嗰啲咁咯。 嗰類型咁樣嘅分行啦。咁啊，但係嗱呢啲咁樣嘅分行咧，就可以頒俾啲非皇族噶啦。啊，咁啊，但係皇族裏邊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分行，就係皇室嘅祖先先有嘅咧？ 嗰啲就應該係叫爵位啦。 係，哦，只有爵位。 Duke 乜嘢？通常後邊係跟住一個地方嘅。就是那個地方的爵 位，是不是真的賜了那個地方給你？例如威爾斯親王就真的賜了威爾斯給他呢？ 可能以前呢都還是那個封建農民制度的時候，這件事可能都 真的沒有封地， 不過現在就 是不是清朝那些什麼凡 平西王， 是的，平西王什麼凡 是的，平西王就將整個這個什麼雲南給他，就是這樣的嘛。 而家咧嗰個作用就唔係真係封地啦，即係話嗰個地嘅農民，如果種咗啲麥啊，種咗啲咩出嚟咧，就係屬於呢個人嘅，就唔會噶啦。不過咧呢，即係呢個分地方嘅叫法咧，有少少都可以即係湊埋個國家唔同地方嘅人嗰個心靈啊。例如而家嘅查理斯王子，咁佢係 Prince of Wales， 係啊 ，Prince of Wales。 威爾士咧，其實咧就又愛又恨嘅。其實佢哋喺英格蘭嘅西邊少少一個，有啲威爾士嘅人覺得自己係其實係獨立一個國家嚟嘅，到而家都仲有離心嘅。 冇錯冇錯。 咁但係咧，阿 Charles 咧，其實就做咗一樣咧，都令佢哋幾中意嘅嘢，就係咧佢個名用咗佢哋個地方啊嘛。佢真係當時係自己係要求咧，係去嗰度讀咗一年定兩年書，學佢哋個文，好難嘅。我聽過啦，完全同英文係唔似嘅。我覺得無論德文、法文定意大利文，都似英文過威爾斯文。咁學咗佢哋嘅文，喺佢登基嘅時候用呢一個文去同佢哋講嘢。咁呢樣嘢其實係令到佢哋個 心 咧係啦，係好開心嘅。 真係 買人心 喎！ 但係提到威爾斯咧，我諗最都 係 啊。系啦，又愛又恨咧兩個字咧，就呢幾個四個字點解出現咧？就係、是、威爾士有個人咧，就叫做咧傑斯啊嘛。 係 啊，呢、這個踢波咁叻人咧，冇踢過世界盃嘅。 唔係喎，嗱，好得意你講傑斯就係有知咁嘅情況。咁其實咧，傑斯當年僆仔咧就代表學界，就代表英格蘭。 係。 咁但係咧就話説，原來佢傑斯其實佢都係跟佢媽媽姓，咁同埋佢等等啦，跟佢祖宗咩姓，佢就即係英格蘭就即係國家隊即係足球界就話。唉，點解你咁蠢嘅咧？你明明可以揀代表英格，英格就冇左翼嘅，從來冇左翼嘅，即係自從班尼斯咩嗰啲冇。即係你唔代表，你代表咧，你嘅成就打世界盃啊，樣嘢咧。 起碼 咁佢就啲人好得意喎，佢真係揀嗰個就嗰、那個，即係佢冇後悔揀威爾斯喎。 但係一個問題係，身為一個足球員，世界級嘅足球員， 係啊， 目標梗係想踢世界盃呢個決賽周㗎嘛。但係你明知道你踢威爾斯啊，呢世都冇機會踢到呢、這個。 唔係佢哋有啲人係咁噶，即係唔好講威爾斯先啦，譬如以前蘇格蘭啊，北愛爾蘭，佢哋好 power 自己係嗰啲人噶。佢你封佢，佢直話：，我唔稀罕啲嘢噶。啲蘇格蘭人咧係要著翻嗰啲即係嗰條裙啊，蘇格蘭裙。佢係覺得係咁就係咁，我邊個關我鬼事啊？咁樣咯，即係英格蘭唔關佢事嘅，覺得佢啲人係有依種嘅執著喺度。 所以上一次啊，蘇格蘭。 或者公投啊咩剩啊， 差啲過噶啦， 系啊， 系啊，不過始終都係人都係講利益嘅。 咦？咁但係英國皇室講呢樣嘢咧，佢哋嗰陣時係點樣？即係我都覺得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制衡呢件事，成日話分開英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乜乜咁，但係又係英大英帝國啊嘛，外面有咁多殖民地，其實都叫做有啲內憂嘅，當時都應該嚇都有。 有㗎，其實一路到即使到而 家都係咯， 都仲係有好多想。分開啊，拜拜啦，唔要你啦咁樣。不過暫時到而家為止就好似穩定咗落嚟咁樣啦。不過其實喺一次大戰，一次世界大戰同二次世界大戰分別都有好多唔同嘅所謂英聯邦嘅國家咧分咗出去，包括佢對於佢哋嚟講最慘烈嘅失去咗就係印度。係， 梗係啦，印度最揾錢地方。 遠東啊嘛，即係遠東一個。 係啊，係一個中輸地啊嘛，喺。控制亞洲一個好重要嘅戰略據點啊，一個叫做。但係有一個問題，就硬係到今時今日諗唔明啊，咪又係呢個專家嘅眼神。 專家。 我成日諗唔明啊，其實咧點解加拿大又好，澳洲又好，到而家都係將嗰個最終嘅元首都係仲係咪我唔知啊？ 係。 都仲係啊嘛。都仲係英女王。 紐西蘭都係。 紐西蘭都係，點解咧？我真係好唔明咯。

暗黑组合无夜无知，$269三个月，花家姐、肥苏、鬼故王、艾叶力，晚晚陪住你。 我啊唔信個個咁順攤啊，乖仔啊，靚仔啊， 純情 啊， 純情啊，有咩好誒咩守曬禮儀啊？我 Q 先唔信。係 啊， 咁多錢咁多地位，我啊想晚晚開 P 後宮三千啊，大佬真係玩世界。 有冇啲真係劣質啲㗎？ 或者係激死啊太后或者激死啊皇后皇帝啊？ 最出名嘅 Playboy 型嘅咧？就是阿 KG 發的歌，係係啦。首先講下點解會係佢嘅歌咧？唔係佢做先嘅咩？阿哥先輪到細佬噶嘛？係 咯 係咯。因為阿哥其實都幾早死嘅，佢死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啲陰謀論咧，就係話由於佢太過 playboy， 亦都太唔負責任、太自私啦，咁所以咧有咁嘅陰謀論就係話其實根本就皇室嘅人係想整死佢嘅，都有咁樣嘅嘢。 即係敗壞家聲，皇室俾你敗曬，搞死佢。 系啦，咁围绕佢嘅咧，仲有另外一个阴谋论咧，就系话佢系当时个 Jack the Ripper 啦。咁当然后嚟佢系有不在场证据嘅，喺 Jack the Ripper 犯案嘅期间，即系杀咗嗰啲妓女嘅期间咧，佢咁啱咧都唔喺伦敦嘅。不过阴谋论嘅人咧都未放弃，都觉得系同佢有关。点解咧？嗱，呢啲都系唔知真定假，我都系睇嘅啫。就话其实佢系有同性恋倾向嘅。咁佢咧去揾一啲男嘅妓男嘅时候，男妓嘅时候咧就俾啲妓女见到。咁啲妓女咧就 blackmail 佢，即系俾啲信佢话要佢要钱啊咁。咁所以咧佢就要派人咧就杀咗呢啲妓女。咁係咯， 即係唔使佢自己喐手噶嘛，我咁高位，梗係大把人幫佢喐手啦。 咁呢啲我要搬個東頭灣做，係咯，即係奇案嚟噶，好明顯。 係咯，奇案加上係一情色嘅奇案嚇。咦，咁即係呢個就 Playboy 最 Playboy 啦，即係歷史上傳係。 係，跟住咧，佢哋好似抌印咁嘅，呢兩兄弟咧就大嗰個 Playboy， 細嗰個咧就好。很有責任咁，好有擔大咁帶英國走過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佢哋對落嗰一代又係兩兄弟啦，嚇阿哥咧又係 Playboy， 就係頭先有講過愛德華八世。佢同呢個喺美國已經離咗兩次婚嘅女人啊 Wallace Simpson 結婚之後咧，同納粹黨嘅關係咧都非常之密切，係都好為人詬病嘅。點樣密切法咧？又係陰謀論講啦嚇。這個女人呢其實就認識一些德國的特工，其中一個女特工呢就非常之 friend 的，另外跟德國的外交官呢也是一個情人的關係的。所以呢在這個愛德華八世未放棄皇位還是在位的期間，即是只是地下跟 Wallace Simpson 拍拖的期間呢，其實他已經很口疏了，他又沒有什麼責任感，國家機密就話咗俾呢個女人聽，呢、這個女人又翻去德國咧，話翻俾個外交官啊，同埋嗰個女嘅情報人員聽。咁所以到後嚟咧，英國嘅大臣咧，連皇帝都唔信啦，有啲咩機密咧都唔同佢講嘅直頭。咁而最令人覺得即係深惡痛絕嘅咧，就係佢正式唔要個皇位之後咧，佢就明張木膽啊！亦都係佢有做一個閱兵嘅儀式。如果而家上 Google 就咁 打愛德華八世希特拉咁咧，都會見到佢當時嘅相，係真係一齊。 哇！但 係 真係死罪嚟嘅喎，嗰、那個時 間叛國嚟嘅，其實 叛國罪嚟嘅喎，係咯，即係嗰個時間喎，大佬 係 唔啱嘅其實。 所以英國皇室都好唔中意佢，亦都唔俾佢翻去。去到打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其實咧。这个爱德华八世或者当时放弃了王位叫做爱丁叫做温莎公爵啦，这个温莎公爵都有要求，我又来回来帮手打仗啦，这样大家都很不想啦，那么给一些 很少的职位，他在巴哈马找个岛，就说你去那里做加分啦，这样 哇 这么 得意， 好搞笑，其实即是流放他的， 是啊， 流放他的 秘密都不可以给他知道， 即是流放啊，这叫做 是啊， 真係好慘啊！巴哈馬喎， 你香港做吉賓啊？ 佢巴拿馬都仲好啲啊，咪即係雪茄食啊，咪先？咪有嗰啲嘢食啊，咪先？你話巴哈馬咁樣，真係都唔知嗰啲咩地方嚟嘅，大佬。 嗯，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已經斷曬攬㗎啦。咁而且咧，佢同阿 Wallace Simpson 亦都冇小朋友啦。咁佢哋相繼死咗之後，都完全係斷曬啦。其實咧，呢、這個愛德華八世嘅爸爸咧，佢講咗一句嘅就係、是：這個、呢個仔咧。在位 呢 一定不夠一年 去 就 撈 嘅， 即係睇得出，即係佢都知道個仔嘅性格。 係啊，冇乜興趣做皇帝啊。 嗯， 係我諗咧，即係嗰個年代喺英國做皇帝，我冇乜意思嘅，係咪先？係啊，你諗下，如果係嚟中國做皇帝，唔同噶啦。 冇啊，但係如果講歷史上，你中國嗰啲都係咁啦。咁你有一個揀定咗，或者一個叻嘅，其他嗰啲唔夠叻嘅，咁我都咁我除咗玩嘢。溝女玩，你做咩啫？佢做啫，啊叻你叻曬，你哋繼位啦，咁我做咩啫？ 係啊，咁有啲所以咪話咩咯？我索性啊，乜嘢嘢都唔理啊，做下我嘅皇帝好過啦。即係起碼嚟講，誒保得住，因為咧有少少唔同啊。中國咧嗰啲歷史或者唔好講中國，其他國家都有噶啦。牽涉到皇位咧，僅有啲攞你命啊嗰啲咁嘅鬥爭嘅。 係咯。 英國真係聽唔到啊！頭聽阿莊少康呢啲咁嘅鬥爭啊嘛，最多。 蘇格蘭 本身 Glasgow 最出名的兩個球會，一個叫 Celtic， 一個叫 Glasgow， 就兩佢哋代表除咗唔同球隊之外，係唔同嘅階層。Glasgow 就比較中產嘅，即係蘇格蘭方面。Celtic 就比較即係比較藍領啲嘅。跟住一個就係天主教，一個就是新教，即係佢哋足球場上係 social status， 連埋個宗教都係鬥緊嘅，即係鬥得熱，打交打得好勁。而家近年係好 peace， 你知唔知啊？講一個笑話俾大家聽，佢咁大家唔好以為呢件事係唔重要，即係香港唔會發生。咁咧有一個人叫做熱曼聯嘅個隊長叫 Kenny Rocky， 咁佢哋咧佢係愛爾蘭人啊嘛，愛爾蘭出世咧就覺得自己係 Celtic。即是天主教的嘛，咁佢有一次咧，佢就入去睇波喎，就睇就係呢個叫 Old Firm Derby， 即係 Celtic 對呢個解釋嗰度攞住 Celtic， 佢諗住自己喬裝戴曬帽著曬衫，坐咗喺堆球迷街市個球迷度，點知個個認咗佢係咁，係咁鬧，好癲咯，直情係，跟住佢話打我笨，即係類似咁咯，即係，但係其實好癲嘅呢件事。 我覺得佢自己癲咯， 佢都癲嘅，佢真係癲噶嘛， 係 啊， 癲癲嚟過嗰啲就癲噶啦， 癲噶嘛，即係其實係好大家可能香港係感受唔到呢啲嘅，但係佢哋嗰邊好犀利，係啊，好癲嘅。 你講開踢波咧，你有冇發覺英格蘭踢嘅時候，佢都好似係唔係出英國旗，佢係出翻英格蘭旗㗎，係 冇錯。嗱，係如果講呢樣嘢咧，就更加好清楚，即係個譬如奧運會咧，佢可以參加嘅英國。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特別、好獨特嘅，譬如大家嚟緊奧運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實係冇英國英格蘭隊，亦都冇北愛爾蘭、冇蘇格蘭嘅。咁其實咧喺幾年前咧，曾經因為呢樣嘢咧，記唔記得美倫敦奧運嘅事？咁其實當時咧就話：喂，我哋從來後期即係其實好早年代嘅奧運會先至有英國隊嘅。喂，冇參加過幾廿年喎，打假地都叫倫敦奧運啦。咁咧跟住就話：喂，我哋整條大不列顛。英國隊啊，其實很合理的拗數啊！英格蘭嗰一隊，英格蘭嗰邊足協就話：喂，坐埋傾啊！蘇格蘭，我唔傾，我係唔會參加嘅。嗰意思話，嗰意思就話肯制，跟住就北愛爾蘭，我都唔傾啊，我唔制。 北愛爾蘭更加啦， 就北愛爾蘭係啦，就所以就最終係得英格蘭同埋威爾斯嘅球員，其實傾都唔傾，我唔需要傾，我唔亂踢。跟住朝上一屆之後咧，2012之後咧。今日又冇啦，即係佢搞都冇意思啦、啊。我自己地方主辦，因為按呢個咧，我嗰陣時當時我分析，呢、這個唔係踢唔踢嘅問題，係你咁樣即係又俾你 hit 住，即係又入侵我嘅啫。咁佢就覺得我寧願明哲保身，我哋保有自己人，我唔踢，即係做咩咁樣咯。 嗯，頭先你講個大不列顛咧，最大嘅問題咧，大不列顛即係 Great Britain，GB， 其實佢係冇包到北愛爾蘭嘅。 哦，冇嘅。 因為英國係喺不同的時間，他的 United 呢在不同的時間黐埋嘅，好像砌頭咁樣。當他黐咗阿蘇格蘭，阿威爾斯好早噶啦， 最早啦，定係 黐咗阿蘇格蘭之後咧，就叫 Great Britain。黐埋阿愛爾蘭，愛爾蘭嘅南部就後嚟先甩出嚟嘅。咁啊，佢就黐愛爾蘭成個島先。嗰陣時就係叫 United Kingdom， 因為其實你中文譯翻咧，其實佢到而家應該係叫做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共和國噶嘛。 是 及的嘛， 是啊， 所以其實當時是現在少了，早十年記得不是經常有什麼愛爾蘭的共和軍啊，又放炸彈啊，又暗殺啊，很多的嘛，其實即是英女王那時候都害怕的嘛，或者首相都害怕的嘛，那個年代，所以他們，我覺得我們感受不到的，你去到當地呢，你才會感受到的，我有朋友去蘇格蘭的，剛才有些人覺得，即譬如你說英文都不想認你，即是我聽聞是這樣咯。即係假斯哥係唔好想認你嘅， 咁係啊，好多地方都係嘅，唔單止嘅，因為始終嚟講，唔知點解哦，因為英國人又唔當自己係歐洲人，咁啊將自己獨立咗出嚟，咁啊歐洲人又唔當佢係歐洲人，哦最好笑又 而家仲要分離嗰個 Brexit 啊，即係嗰個由個歐洲聯 歐盟 嗰度要分出嚟添， 係係啊。係入歐盟都入過，但係佢冇入到呢個咩啫？冇入到呢、這個叫做貨幣嗰、那個。 佢哋仲用英鎊嘛？即係佢哋好奇怪嘅英國人，即係我就覺得佢好多嘢，佢又想好似同你 friend 同你咩，但係佢好似驚你入侵咗佢或者攞佢著數。咁但係呢件事甚至喺好多方面都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好怪。 有啲傲氣咯，我覺得佢哋係即係。 驕傲過我啊。係啊，即係亦都係一個好 close 嘅一個 close unit， 即係你唔好入侵我啊！我哋係一個好團結嘅自己一個地方嚟㗎，咁樣我同你係唔同㗎。 因為佢自己一個海島。 實質其實就唔係唔同，根本咧就撈到亂曬咯。 係喎，如果真係咁講，根本佢嗰啲祖宗揾個皇帝又揾德國人嚟做，又本身又浪漫帝嚟，根本你都已經係好雜㗎啦，冇實證㗎喎，你啲血統其實。 係啊，不過頭先咧，你講起嗰啲旗咧。咁啊，英國就係米字旗啦。咁其實佢嗰個米字咧係三樣嘢構成的，你有冇留意啊？ 三樣 係啊，三其實有三個地方 嘅。三支係啊，三個地方嘅旗構成嘅。嗱，最明顯嗰個咧就係面頭咧就有個紅色嘅十字。係 啊， 嗰個就係英格蘭嘅聖 George Cross， 你一定係最熟噶啦。係啦，然後咧 交叉蘇格蘭喎，係咪？ 係啦，藍色底。白色交叉，系啦，打斜交叉嗰个就系苏格兰。最后咧就系白色底红色交叉嗰个咧就爱尔兰。系咪分开嘅旗？其实你都嗰啲足球队嗰啲， 系 咪都 系 咁样噶嘛？ 爱尔 兰。咁有一度要留意嘅咧，就系佢唔系上下对称噶喎。佢由于要表示苏格兰系比爱尔兰个位置上系大少少咧，佢咧嗰个白色交叉同个红色交叉咧，你会发觉咧佢譬如你看左上角啦，上面的白色是多过下面的白色的。如果你现在去Google Union Jack，或者英国旗咁样啦，你就会见到啦。咁我喺试过就喺英国咧啲纪念品嘅店咧，就正正系见到人调转咗个旗嚟挂，调转咗咧就错啦。记住睇翻左上角嘅话咧，上面嘅白色系多过下面嘅白色嘅，打斜、哦、打斜嗰条。 這个咧就我自己都几熟。因為咧，我當差嘅年份咧，仲係做房啦。咁啊，我哋喺差館做嘅做成日咧，各位同事咧就要上天台咧就升旗。咁樣咧就以防咧有人升錯旗咧，我哋就會喺支旗嗰度咧就揾支嗰啲雙頭筆咧就寫住上同埋下嘅。咁啊上咧就係、是、好似你話嘅粗啲嗰個嗰邊咧，白色粗啲嗰邊就上啦，跟住咧嗰邊就下。咁樣 但調轉咗個上字，咪變咗下字咯。 係，唔係即係佢 寫 埋英文 啊？哦，上下 咁樣嘅， 上下。 如 果你 中意 上下 嘅 話， 係咯。咁啊，總之佢令到你係分得到嘅啊。然之後咧，就你升旗咧，一升錯咗好大鑊。你升咗上之後咧，係人都見到噶嘛，成街 係啊，辱國噶嘛。 個個都見到升錯旗噶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喂，你英國旗咧就真係好容易咁樣撈亂啊！你係好難調轉支美國旗嚟升噶嘛？係 啊。 美國旗你一調轉十八年得到嘛？但英國旗真係有機會錯噶嘛？ 好多人都以為其實係對稱。 係啊，以為 係。啊，我都係，我都以為對稱，我都冇留意。 係啊，係啊，係有。 呢個我都留意咗。喂，咁但係阿 Joyce 你自己咁多，即係你睇咁多人物啦，英國啊、皇室，最中意邊個咧？嗱，我啊最中意咧，威廉王子嘅老婆啦，最靚啦。 我中意啲老嘢嘅。 嚇、 啊！我最中意。 你中意查理斯？ 查理斯卡美拉。 太後生啦！呢啲對我嚟講，我中意 KG5。 哦 ，KG5 點 解咧？ 即係我覺得雖然佢無論係後人咧，亦評論佢都有好有唔好嘅，即係譬如佢脾氣都暴躁啊等等咁樣啦。但係咧，如果係佢做一個咁大嘅決定，為個國家當時嘅士氣係自己所有人。同埋往後嘅人都改咗姓，其實當時有啲人都唔係好信㗎，佢哋覺得打完仗就改翻㗎啦咁。但係結果其實一路到而家遺傳到落嚟咧，個姓都冇改到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值得我去敬佩咯。啊，你知而家啦，唔係個皇帝為國家改姓㗎嘛，係全部改姓。 哦，咁係咪？ 講下再啫，咁中意 KG5， 好彩你唔係即係嗰個年代。如果哇！咪痛哭流涕啊！啊，三月不知肉味咁啦，系咪先？啊！ 你讲佢死 即系死嗰阵啦，系咯。 其实对于佢个死咧，都有一啲即系有啲故仔嘅。咁佢其实佢都食好多烟啦，吓咁同埋咧，打仗咧都令到佢系个人已经好攰啦，啊，已经用咗佢好多嘅能量啦，咁到佢十幾歲的時候，其實已經係個身體很差很差噶啦。咁去到佢就嚟死啦嘅時候咧，佢嘅醫生咧做咗一樣嘢。咁而似乎咧，當時佢嘅太太即係 Queen Mary， 亦都係同意嘅， 係 佢嘅屋企人係同意嘅。呢樣嘢咧就係、是、唔想佢痛苦咁耐啦，佢都就嚟死啦。 打吗啡？ 就係打咗。 係咯，就減少痛楚啊嘛。 打咗一個大劑量嘅吗啡針，咁跟住咧好快，跟住係當晚就已經死咗啦。好似十一點零鐘打，當晚就死咗。咁而且咧呢、這個 timing 都好緊要噶，因為咧佢哋屋企人咧就希望係第二朝嘅早報一早咧就係、是、宣布皇帝嘅死訊，就唔好咧喺一啲 晚報 嗰度先出。咁所以咧，當時嗰個醫生咧打嗰劑嗎啡針之前，專登咧就打電話俾阿佢個老婆，就話叫嗰啲傳媒咧唔好出紙住，留翻頭版俾我。咁然後就再同皇帝打嗰支嗎啡針。咁喺 如果打咗唔死點算？ 死緊啦！打嗎 打多支咯， 佢已經係病到七彩啦。 打多支 係咯。 喺歷史嘅檔案 official 嗰個記錄咧。就當然是沒有這件事啦，他們就是說皇帝呢昨晚已經是安靜之中死去，他的最後一句遺言呢就是 How is the Empire? 我的帝國變化了，假的。根據這個醫生的日記裡面記錄呢，他最後的遺言是跟他打嗎啡針的護士說 God damn you 呢句先係佢真嘅遺言。 不過有一樣嘢就阿 Joyce 講咗出嚟，就係我有朋友即係當時英國做嘢都好啦。佢話佢哋當地咧就即係當然係十幾廿年前，佢話係好有嗰種習慣咧，係有晚報嘅。咁晚報就大概十點十一點咧就周街出街買報紙嘅啲人，佢話咁其實佢係個傳統嚟嘅。咁所以就我諗阿 Joyce 講嗰個時間就係啱啱點晚報出咗啦，要出就一定係早報啦，即係咁樣咯，即係就呢個時間。係佢哋好著重嘅晚報係佢哋做先嘅，應該即係英國人做先，所以都幾得意喎。哦 ，God damn you 啦，大佬咁樣死，我以為佢話好，哦好舒服啊，因為都打嗎啡冇咁痛苦啦，可能 係啦。 但係我想問咧，唔知道有冇一啲即係有啲王朝咧，佢哋本身每一個皇帝咧會有啲嘢係代表自己嘅，即係人哋一見到嗱，例如我講求其嗰個例啦，例如我見到一朵蘭花嘅，咁我知道咧呢個係邊一個王。有些國家會這樣，但英國會不會有這些，看到某只是純粹靠徽號，看到伊麗莎白ER就是伊麗莎白，有沒有其他東西去代表，例如顏色呢，有沒有伊麗莎白二世有沒有 顏色呢？我就想不到不過有，如果是一些徽號的話，例如中世紀的時候呢，有兩個大的家族，一個是阿哥的後人，一個是細佬的後人，就一個是 York， 一個是 Lancaster， 兩個 House 的人呢就內戰了很多年，爭來爭去，一個就紅玫瑰，一個白玫瑰， 直至 是啦，直至去到亨利七世將這兩個族群的人拉回一起的時候呢，就將紅白玫瑰呢就搭在一起，變成一個叫做 Tudor Rose 的徽號。在英國呢，去很多城堡啊、皇宮哪裡都好，這個是基本上你一定是會見到，是沒有可能行完一日英國見不到這個徽號的了，就是一個 Tudor Rose。 另外有一個徽號經常都會見的呢，就是三條羽毛，就是代表威爾斯王，即是 Prince of Wales 的，是的。是我又不記得為什麼要三 條，是不是放在帽子上的三條最輕 的，是很輕的，插點 兩條，是的，不知道為什麼要三條，是每樣是代表一樣東西的，但我就不記得了代表什麼，就是代表一些好的質素啊，這樣啦， 是都要羽毛，是都要插帽，清朝的官都是隔三萬花翎，你會這麼輕易有的嗎？就是後面那個孔雀毛嘛，是 的，他們還成立了一個Feathers Club， 就是羽毛會啦嚇，羽毛論戰會係啦，咁即係都係啲慈善組織啊，幫一啲退役嘅軍人啊咁樣。 哦，都好特別。 可以講英國皇室啦，咁鬼王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嗰啲古堡啊，成全好多啲堡壘、古萬位嘅。係。冇錯，咁多 啊， 幾百一千， 仲有吸佢 一千幾百年 僵尸啊，仲有 一千幾百年，甚至有啲陰謀論又話，甚至係英國皇室係外星族嚟 咧，即係嗰啲話咁啊，哇！但係今日時間過得好快啦，咁要多謝阿 Joyce 啦。咁啊，睇下 Joyce 嘅時候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其他誒歐洲皇室都好啦。 下次講俄羅斯啦， 俄羅斯 啦， 即係沙皇啊，係啦，沙皇係 啦，沙皇咁好多人都冇聽過啊嘛。 嗯。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 拜拜。